是害怕结果最后能够躲不过寂寞，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像寂寞，喜怒哀乐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就算寂寞也算解脱， 自己 圈圈，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小轩轩啊，来跟着爷爷一起做哈，要看好哦。 什么？只想什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情绪负责。你爱错的人没有错、哦，你挑错音乐，难道不伤我？你认了认了认了你的名，缓慢的歌听不过。很快很快，是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一拍两拍，很快很快，对牌子的安排，唱什么？恨了什么是什么？这首歌听起来很快乐，不管是谁唱的，是谁写的，谁管他中了中了唱什么？你爱走的人没有走、哦，你跳走音乐难道不想活？你认了认了你的名，缓慢的歌听不过，快快是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一拍两拍，很快很快，对牌子的安排。哎哎哎，唱什么难耐？快乐歌词跟不来。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你愉快不愉快 ？BPM 快得不明不白。 交往，快一拍两拍很快快对拍子的奶奶爱爱唱什么奶奶爱快乐各自各不爱爱爱爱会转眼转眼一个舞台你愉快不愉快 记了四年的负担，听